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9.4 及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想请我做模特儿，但系要我先俾5000蚊试镜费。 哎呀，你要小心啊，千祈唔好因为求职心切而俾人呃啊！啲骗徒呃求职者嘅方法咧，通常有几种噶，好似做艺员、模特儿咧，你要先俾咧试镜费、化妆费；做推销员咧，要先俾一大笔嘅代理费、训练费等等。另外咧，求职者亦要提防跌落咧金融投资嘅骗局，俾人呃钱啊！更加咧唔好俾人呃去咧非法募捐啦、卖冒牌货或者误堕色情陷阱啊等等噶。 求职择业慎挑选，提防陷阱免招选。 我是梁家永，踏入千禧年代，要做个自谦的香港人，当然要顺应大气候，四围去全港18区睇下，了解香港自己的景点和特色。动感之都就是香港的各项活动，最啱你我和每一个香港人一起参与。我哋多啲认识香港，见到旅客嘅时候，亦都可以将呢啲景点同节日特色介绍俾旅客，咁先至系千禧年代嘅好客香港人。 你放弃咗自己就会失败，你唔放弃未必会成功。 夜妈妈与夜爸爸亦来享受故事重生系列。 今个星期张先生， 我患嘅系即系运动神经肌肉萎缩症，系无药可救嘅。 前路难。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 星期一晚凌晨12点， 香港电台125台， 彭晴、 曾仕贤， 夜妈妈与夜爸爸， 认命啦，不过唔可以认输。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 欢迎大家出完海上翻岸啦吓， 系啊， 呢个系上岸陆地后嘅第一个节目。 我哋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今晚咧喺荧光幕嘅左手边咧，我哋有啱啱冲完凉，成头呢一个 未干嘅 威娜噶系嘛，系嘛，成头威娜未 系咩？你闻到咩？ 系真嘅云海，得噶啦。 其实佢唔知道，佢求其接到啲嘢就搽落去就洗噶啦。咁我哋另外咧仲有油晒红色手指甲嘅彭晴。 Hello， 你好。仲有黑色嘅指甲油嘅Jason 曾志。 多谢多谢多谢，欢迎大家吓，欢迎大家。咁今日咧，云海将会上到嚟咧，就系讲一个咧一个历险嘅过程， 系 历险记 历史嘅故事。 首先我哋带大家去泰国先。 好啊。 อยากมีแฟนจนจนไหมครับ อยากมีแฟนจนจนไหมครับ เรียกเข้ามาเลือกหากันหน่อย เรียกเข้ามาเลือกหากันหน่อย อยากมีแฟนจนจนไหมครับ อยากมีแฟนจนจนไหมครับ โอกาสอย่างนี้ไม่ได้มีบ่อยบ่อย โอกาสอย่างนี้ไม่ได้มีบ่อยบ่อย คนอย่างผมหาเช้ากินค่ำตัวก็ดำซ้ำมีแต่ใจไม่มีดอกไม้ของขวัญของฝาก 系咧呢个金三角出名嘅歌手，叫做冚鬼仔。 冚鬼仔啦，佢应该咪咪秃秃噶。 讲真，之前仲知道点解添 吓？ 头先你话知噶， 系啊，泰国的治安啊。 系咪噶？曾仕怡 呢首歌系佢哋嘅国，即系国家流行嘅歌。 哦，系啊， 就简称就国歌。 哦，呢啲讲都得噶啦。喂，泰国真系都几好啊！ 系啊，我哋而家去去森林先噶啦，知唔知啊？喺泰国方面啦。 啱喎，呢个 feel 都啱喎。 阿云海呢个系喺泰北啊，因为喺 泰 国 北。嗱，其实咁样，不如我讲下今日要讲金三角啊嘛。 系啊。 咁其实金三角咧，就系一个咧。而家好多人濫用咗呢個金三角呢個字嘅，即係又話咩印度金三角，又話咩南美金三角。其實咧，從來歷史上只有一個金三角， 就係係緬甸、 緬甸、 泰國、 泰國、中國嘅邊境交界處。其實咁嘅， 即係佢係咪真係一個三角㗎？ 其實唔係， 其實 係㗎。 你做乜嘢啫？咁嘅 其實唔係，其實咧金三角咧都係分一個大金三角同細金三角。 不過會唔會有蛇㗎嘛？ 哎可能 我好驚㗎嚇， 啊咁點啊？咁呢個三角， 咁大金三角咧，其實咧泛指咧就係中國啦、 嗯、 緬甸啦、泰國啦同埋老窩四個國家嘅邊境嘅 嚇。 咁、嗯啊、如果縮窄範圍嚟講咧，就係中國、泰國、緬甸呢三個國家。縮窄啲範圍嚟講，咁呢、嗯、個範圍咧，所有以前啊，即係講緊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嗯、其實都屬於一啲比較三不管嘅地帶嚟嘅。冇一個政府正正式式咧係控制到呢個地區嘅，咁雖然地圖上面畫咗一啲線係邊 part 屬於邊個，邊 part 屬於邊個， 嗯、 但係裏邊咧全部係啲森林嘅地方啦，一啲嘅土著少數民族去控制住嘅一個地區， 淨係冇政府冇人管嘅， 係唔敢入到去管， 即 係 可以九龍城寨咁， 係啦，類似啲咁嘅嘢啦。咁點解會講咗做金三角咧？咁因為咧當地咧喺差唔多，你講緊係由一百幾年前開始啦，即係八幾年前開始啦。其實嗰個地區咧已經係盛產罂粟花嘅， 嗯、 就出鴉片。咁呢個地方咧，因為啲鴉片你知道啦，我哋香港 我唔知啊， 各洋都係因為鴉片戰爭啫，知嘅你 呢個知呢個知 啊。咁變咗係好貴嘅嘢嚟㗎嘛，以前販賣得好好貴。咁於是乎啲人就覺得呢啲鴉片可以賣得好似黃金咁嘅價錢， 哦，即係可以黃金 係啦，所以叫做金三角 係 啊。咁但係點解我上次同阿彭程喺度私底下講開咧，話點解其實金三角冥冥中係影響曬，或者係同香港一切嘅嘢都係有關係咧？ 你話係中國之噩夢啊嘛，係咪啊？中國之禍啊嘛， 中國之禍嚟嘅噩夢嚟嘅，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個鴉片戰爭係導致香港 要 割讓啦，咁而當時咧其實係由1897年， 嗯嗯， 正式咧英國咧係攞咗成個緬甸嚟到統治噶嘛。咁嗰陣時咧，其實咧根本咧英國人咧都係好聰明嘅，因為佢知道咧由喺地中海或者中東地區嘅鴉片咧運嚟亞洲去販賣咧就比較遠嘅，亦都比較花費貴，就統治咗緬甸， 係啦，近啲 近啲喺緬甸嘅北部咧就泛濫地去種呢個鴉片嘅。 哇！ 之後英國人咧就將啲鴉片咧運嚟俾中國啦。 佢哋都幾多嘢搞幾忙㗎嚇， 好忙， 又種下呢啲嘢啊，咁啊搶下我哋啲嘢啊， 係啦， 偷下嘢啊咁樣。 然後下次你去個博物館嗰度仲收你錢啊！ 好忙啊！呢個國家係 唔係 唔怪之佢成功， 大英博物館啊 嘛。博物館佢唔收錢。 我唔收錢 嘅，佢就話俾你聽，因為我啲嘢偷翻嚟嘅，但我話俾你聽，我係保護你，所以我唔收錢。 哇，多謝曬喎！ 係啊，呢個係佢哋嗰個藉口。 但又拍賣翻出嚟，咁咪賺翻你一筆咁樣。 咁我有可能嘅。咁我繼續講翻金三角，因為驚越扯越遠啊。因為咧，同埋後來你知道香港都唔可以否認地啦嚇，講緊就係都係一個全世界販賣毒品嘅一個好重要嘅地區嚟嘅， 即係以前 唔係嘅，即係我講緊，就算係全球嚟講咧，香港都係一個毒品嘅轉運站嚟嘅，由始至終都係㗎啦。即係呢個雖然嚇好多人都唔想認， 嗯， 但不認不認還需認嘅。咁亦都香港喺咁多年嚟嘅毒品咧嘅嚟源地咧，差�唔多係等於九成嘅可樂英同埋鴉片製造出嚟嘅嘢都係嚟自金三角。 哦， 咁香港呢個地區就轉運金三角啦。你即係或者我再講翻少少，就是、全世界嘅毒品市場咧，而家咧就係、是、主要啊分為四大。 好熟喎、啊，你真 係。佢好熟啊！佢就係其實佢嘅最主要嘅收入來源 咧。嗱嗱嗱，唔好亂講， 唔好亂講啊！呢啲即係我呢啲最反人。 就係咧，係靠寫稿嘅。你淨係咁敏感。 最反對人去吸毒噶啦。咁咪咪因為要分析呢、這個即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噶嘛，係咪？即係要勸啲人唔好吸毒，要先了解歷史噶嘛。咁咧就其實而家香港咧，所有大部分頭先講金三角地區啦，其實而家咧剩翻嘅地方咧，仲有邊啲咧？仲翻北韓，北韓而家係。狂種鴉片， 北韓喎、 啊，北韓冇錯，因為佢已經饑荒到冇辦法去有錢去買到糧食咧、 嗯，所以唯有係做啲 冇錯啦，唯有係種 即係佢嘅國家已經係即係批准， 係應該係暗地裏做咯、嗯，即係縱使其實大家好多外國都知道佢哋喺山區係不斷種鴉片嘅啦，而家咁另一個地區南美洲，尤其是哥倫比亞啦、嗯，根本就同美國息息相關嘅啦，呢一切我都唔想講嘅啦， 唔好講， 係唔好講，我都驚講。咁另一個地方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嘅， 手當 嘅， 唔係邊個唔知係邊個地方？ 唔係一個地方，其實咧係同九一一好有關係嘅，嗰、 嗯 那個就係咧阿富汗嘅邊境同伊朗嘅邊境咧，有個地區咧有個邊境位置咧，就係、是、一個彎形嘅。咁、 嗯、 嗰個地區咧，其實咧，除咗金三角係最出名產毒嘅之外咧、 嗯， 其實第二個最出名嘅地方就係佢啦，叫金新月嘅。 哦，金新月 係啦， 冇 Angel 咩事？ 你唔好講咗第二個啊嘛， 金 新月啊嘛，你話？ 金新月係啦，因為佢係月形嘅一個地區，一個邊境地區。咁嗰個地區全部山區咧都係種鴉片嘅、 哦。 而阿富汗喺由以前嘅王朝到塔利班時代到而家咧，其實嗰個地區都係種鴉片嘅。所以美國政府點解一定要 land 去控制阿富汗呢，就係、是、因為呢個鴉片嘅問題啦、啊。究竟佢係想遷滅佢啊，定係想擁有呢個地方嘅主權咧？我哋不便討論啦。 你應該要去直島佢哋喎，咁 梗係唔好、啊。 其實你係去過金三角㗎啦。 我去過金三角。 點解你係自己去嘅？ 嗱，其實點解嗰陣時我要去金三角咧？因為我睇咗以前又，其實係一七十年到八十年代咧，係當年咧，我記得有一個有一隊 team 嘅香港嘅一隊拍攝隊咧，係佢哋第一批香港嘅傳媒咧。啊是去到金三角裏面的大本營，即是話他哋有個毒梟噶嘛，叫昆沙噶嘛，咁就去到訪問他，看住他哋成隊的軍隊是點操練，點樣去種鴉片，點解佢哋種鴉片，成個歷史是在嗰個昆沙的口中去訪問出嚟嘅。咁嗰時候我睇完我就覺得，哇！ 我要去睇睇， 我要去睇睇。 你都得啦，點解我唔得？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我係當時心諗，因為佢有個背景就係、是、當時點解會出現金三角，點解中國人會嗰度種鴉片呢，其實就因為國共內戰，咁、 嗯、 我想知道個故事背景係咪仲有啲特別嘅嘢咧？ 今晚我哋請咗莫文蔚小姐過嚟泰國， 一齊直到昆沙。 我哋有泰國版嘅愛。 你還記得嗎？記憶的炎夏，散落在風中的一蒸發，喧哗的都已沙啞。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 想念了曾定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清醒亲吻我的岛，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彭晴， 可不可以放开你只手啊？ 曾仕然， 哦，唔好意思啊， 彭晴， 你听日得唔得闲啊？ 曾仕然， 得嘅，得嘅，咩事啊？ 今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一二五台，夜妈妈与夜爸爸。 凌晨嘅时间咧系去到十二点嘅二十三分嘅啦， 嗬。系啊，今晚我哋夜妈妈与夜爸爸会带你去泰国。 是啊，而家已经去咗噶啦。如果你上唔到机，就 too bad， 帮唔到你。 仲要系去金三角，平时啲参加旅行团系唔会带你去遨游呢个景点噶。 咁现时我哋呢度泰国嘅气温咧，室外咧系摄氏26度嘅，都系， 好舒服啦。 OK， 好啊。咁啊，阿云海，你初时即系你点样攞 visa 咧去呢个地方？ 唔系嘅，其实咧纯粹系攞个泰国嘅 visa 已得噶啦， 唔使揾阿昆沙签一签。 唔使嘅。 嗱，头先我问过云海，我诶，云海，你去访问阿昆沙，你要唔要写信俾佢申请啊？咁样。佢喺度笑我啦，跟住就 人哋系要偷偷摸摸做呢啲嘢，点会申请啊？ 喂，话晒佢都系啊， 大人物系咪啊？ 系咯， 咁你蛇有蛇路，鼠有鼠路。 唔系，咁我要咩？咁我就知道呢啲大人物唔系立乱可以见噶嘛。唔系，咁点解我要去揾佢咧？因为嗰阵时，因为其实我都惊一样嘢嘅，就系咧，你知呢段历史咧，其实原则上咧。都慶幸有啲人係寫低咗少少嘅歷史咧，關於呢個地方。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咧過多，就算而家都係嘅，過多十年八年咧，我諗一切嘅金三角嘅歷史咧，但係呢段歷史係完全同中國人有關嘅，就會消失㗎啦。因為或者我再講話點解我話係頭先同話中國人有關咧？因為當年你知道日本仔打完。中國人，中國反擊咗之後，咁之後就中國同國即係國 佢哋國內啦嚇， 即共產黨同國民黨嘅內戰啦，咁打得真係非常之激烈噶嘛。而當時1949年解放啦，共產黨贏咗嘅時候咧，其實最後一個地方嚟解放嘅地方咧就係雲南省。當時咧就好多國民黨嘅軍隊咧就一路撤退嘅，撤到點咧？有啲咧就台灣嗰邊就決定派佢哋走啦，翻翻去 翻台灣啦，係啦。 有啲咧就被逼地就去 留喺雲南， 留喺雲南嘅邊境之後就退咗去緬甸。 嗯，哦， 係啦，就褪咗去緬甸，再去到泰國邊境，即係去到緬甸泰國邊境。啊，咁啊錯啦！話俾你聽一個悲劇就係點咧？去到嘅時候咧，差唔多有當時其實好笑嘅，當時有應該有成十幾隊嘅軍隊啦，就撤咗去泰國同埋緬甸邊境，係台灣嗰邊嘅國民黨軍。咁撤咗之後咧，有啲咧就翻唔到去啦，就被迫同當地一啲嘅馬幫，即係華僑嘅馬幫，同埋華僑嘅一啲已經喺泰國邊境同埋泰國邊境嘅華僑咧，就去揾佢哋去集合，成為另一支軍隊，就希望咧台灣等嘅意思就話，希望呢班人長守喺嗰度咧，就有機會有一日咧係可以反攻。 反 系啦，佢哋叫光復部隊咁就留喺嗰度嘅，等住反擊嘅。可惜一等， 再等， 等咗幾耐？ 再等， 紅顏白髮， 等 兩發斑白， 就已經等到今時今日都唔使翻工噶啦。咁但係個歷史其實好悲慘嘅，因為當中兩個即係中國人打中國人嘅歷史已經好慘啦。去到其實國民黨嗰時候去到緬甸泰國咧，係俾當地啲少數民族亦都去打啦，亦都俾緬甸軍嗰陣時直情係派軍隊去擊殺。 哇！嗰時有幾多人啊？嗰度大概有 如果每一隊添差唔多萬幾人嘅話，都十幾廿萬嘅啦。 嚇！ 咁死咗嘅咧，真係都係無名無姓嘅係大把啦。因為去到後來咧，呢段歷史咧就即係。中國共產黨嗰邊當然唔想去講啦，國民黨嗰邊亦都 唔 想去 講。哎呀，我真係冇人知道，你點知嘅？ 唔係，但係好彩一樣，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都話。 但係好彩一樣嘢係咩咧？其實呢單嘢咧，去到後來咧，一路其實國民黨嗰邊都冚住嘅。咁去到60年代中期咧，係有一個記者咧， 就是他自己本身呢都是在那场战争里面经历过，后来他 逃离那个现场就去回台湾的、 嗯、 就在当时的自立晚报呢就开始写回他当时的经历和他家人在那个战役里面的经历、 啊、 就一路出来的时候呢先至俾台灣人先開始知道嚇，乜、啊、原來有咁多隊軍隊，當年就係打完仗停咗仗咁多年啊，仲留喺嗰度等反擊。 嗯、 之後點解會無端端講到同毒品有關呢，就係、是、等到你又冇 嘢做啦， 係啦，又冇支援，又冇錢，又冇 種啲嘢啦， 係啦，咁唯一可以賺到錢嘅啫咩？種鴉片咯，種完鴉片之後販賣出邊，之後換一啲軍火或者換一啲錢，換一啲食物，咁、啊、就留咗喺嗰度。咁多年，由1951年开始留咗喺呢个地区，经历过好多场嘅战争， 吓， 到1980年咧，先正式咧可以话系俾泰国政府咧去劝服到咧， 唔好再 咩啦，系啦， 唔好再咩先，唔好再种， 唔好再种啦， 唔系，唔好再种咧，都好似十几年嘅事啦、嗯，但系其实到而家咧都系有种嘅，不过只不过系边境嗰度咧，尤其是缅甸北部啦，依然系种得好紧要嘅，老挝亦都系咧种得好紧要嘅，云南边境都系种得好紧要嘅、嗯，虽然。有好多人都話冇噶啦，剷除曬唔係嘅，其實一啲都冇剷除。 即係咁一個籃裏邊，梗係有啲壞蘋果。 係冇錯，但係可惜嘅就係而家雲南省都係全中國吸毒者最多嘅省。 啊，不過我想問下雲海，即係我可能呢個問題好蠢啦。嗱，既然咧罂粟花係賺咁多錢啦，點解你都仲咁窮嘅咧？因為係嗰啲軍人控制 曬啫嘛。 其實你都可以咁講，係 咯，即係阿坤賺曬咯， 或者係佢啲頭賺曬咯。 咁你幫手種都係要錢噶嘛，你都有錢俾翻佢噶嘛。 咁咪佢幫佢食住啊嘛。 係咯，咁啊係咁啊。 又要買武器， 係咯， 咁 點啫？ 咁噶啦。 即係嗰啲就可以就 軍費嚟噶嘛。 嗯， 係為即係為大家噶嘛。 冇錯啦， 為大家 keep 住先。 阿坤都唔知幾犀利啊！佢航空業、美容業，仲有咩話？銀行全部啊，死定咗，跳得太遠嚇。嗰啲全部冚唪唥都係嗰啲錢佢賺。 後來先。系嘅啫，开头嗰时唔系，开头全部佢哋系被困于嗰个三角嘅位置咧， 嗯、 就去种鸦片，即系去等待机会，希望可以有机会反攻或者离开呢个。 咁其实嗰个金三角里边啲人系属于边个国家嘅人嚟嘅？ 以前咧，其实就都话啦，以前就三不管地带啦，咁、嗯。有泰國嘅人，有緬甸嘅人，但係其實 但佢哋都係冇曬 passport 噶啦， 冇嘅，因為 唔關事 嘅，唔關事嘅。 你佢又唔可以入翻泰國，又唔可以入翻緬甸。 你講而家呢班人係嘛？哦，而家呢班人咧，各自各咧就攞咗喺佢住喺邊個地區啦 ，passport 就攞 passport。但係呢個 passport 問題，我一間再講，有一個好奇妙嘅事嘅。 嗯， 咁真係 有啲煙飛咗出嚟啊 ！passport 裏邊，跟住突然間有人講嘢係嘛？ 你嗱，如果 Jason 想聽呢啲咧，其實你知唔知其實喺呢場戰爭裏邊咧，即係逃難嘅國民黨兵咧，其實都遇咗好多好奇怪嘅事嘅、 啊。你陣間先講，你講翻嗰個咩？ 邊個先？ 剛才你講緊 啊？唔係啊，頭先因為你講呢個 point， 我又想講，因為佢逃難到去，即係一路避難嘅時候，去到金三角地區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段時間有一個軍團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第27號軍團咧。嗰陣時佢哋逃難到去咧，一個冇水、冇食物、冇任何支援嘅底下咧，差唔多要死啦嗰幾千人。嗯、當時咧，其中一個嘅團長咧，就喺嗰晚發咗個夢，真事嚟㗎，呢啲係台灣裏邊有記錄，就發夢到一個老人家。就帶住佢同佢講：喂，嗰、那個山窿有食物嘅，你信我啦，你入去啦咁樣。咁啊醒完之後咧，第二日佢同嗰個軍長講：喂，我發咗咁個夢喎，佢、夢到個老人家帶我去個山窿， 有嘢食物， 有嘢食嘅喎。咁、那個軍長話：喂，但係有冇可能信一啲咁迷信嘅嘢啊？咁但係嗰人話：喂，你而家都死咯， 搏一搏啦。 咁就去到個扎營後邊嗰個山，嗰、那個山窿 真係有 個 山窿， 有嚿石擋住嘅。但係咧就俾佢推開之後咧。發現裏面咧， 金銀財寶 唔係，係全部都係一啲糧草同埋食物同埋谷物， 天意 唔係，其實因為咧， 原來 係 有人擺喺度， 唔係係真係原來有人擺喺度，點解咧？ 儲住嘅， 原來係啲少數民族咧，每年咧收完之後咧就會擺喺嗰度咧，係驚打仗嘅時候冇嘢食咧，就攞嚟 積備防機，冇錯啦，嘢就喺嗰度嚟嘅。 咁我唔知，但係嗰度佢哋嗰陣時話咧，嗰度起碼儲咗成啱啱成四五年嘅食物嘅。 嚇！ 咁佢哋竟然可以咁樣嘅情況，即係一個報夢嘅形式揾到，而去分咗俾嗰個成個。 即係當年嗰個揾到本鐵板陳算哥又係枕頭底嗰度發夢見到個枕頭，個枕頭裏邊有啊！快啲攞啦！ 就係咁啦。 真係啊，係攞。 咁有時真係咁巧嘅。 咁啊係，真係。 咪頭先所以話要。講翻後令嗰度啦，咁之後，所以點解我要去睇就係因為我驚呢段歷史咧會消失啊！ 嗯，你就諗住睇完之後， 使命感啊！ 佢係咁嘅，真係 我真係想， 佢 係 真 係 咁嘅。不過 我就 好有使命感， 我又唔想即係，尤其是一個中國人嘅歷史啦，點解可以 任何 點解要消失咧？無影無蹤啊，係咪 先？點解要咁樣咧？咁樣，因為去到後來其實。你知道頭先我都講咯，後來根本就已經冇話反攻唔反攻嘅，大家已經落地生根，甚至已經生咗第二代嘅啲人已經。咁、泰國嗰邊咧就已經差唔多係接收曬成個北部嗰邊嘅地方，就開始剷除罂粟花，就叫佢哋改種乜嘢呢？就改種 菊花、 棉花。 Something like that 就係改種鮮花嘅。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主要咧就係當時而家呢個泰王嘅媽咧。佢幾年前過咗身啦， 皇太后 啦，係佢咧係主張做呢樣嘢嘅。去到當地話，你唔可以就咁斬曬啲罂粟就算嘅，咁啲 佢哋食乜嘢 生活㗎？就教佢哋種鮮花，種完鮮花之後去賣俾外國，嚟去咁樣賺到啲外匯，希望令到咁樣幫到當地嘅少數民族，同埋當地幫到當地遺留落嚟嘅孤軍啊。當時啲人咁講，即係國民黨嗰班孤軍嘅仔女咁樣。咁我覺得。既然如果去到一個位置已經差不多泰國政府嘅接管嘅話咧，根本可能嘅情況就係冇啦，可能冇人會再咁講呢個地區啲人，冇人再咁講呢個歷史。咁我嗰陣時咧就喺大概四年前咧，咁啊就香港飛到去清邁，飛到清邀之後咧就 點講杯椰青先， 做一個冬陰功。 係啦， 我就好似冇試過喎椰青啊，冬陰功有 試。點翻個泰式推拿先你啊？ 咁啊唔得，太勁啦！ 咁跟住點啊？ 咁啊就由清邀坐車坐咗差唔多四個鐘頭車去到清萊，一個細嘅小鎮係啦，好古老嘅，但係好靚嘅。咁去到清萊咧，就再坐大概係四個幾鐘頭嘅車去到北部。咁去到北部嘅時候咧，就要找一個識人啊，就去到一個我係揾咗當地嘅司機咧，就載我喺一個城鎮，個城鎮咧就叫美斯諾。咁美斯諾咧，如果大家知呢段歷史就一定好出名嘅，就係、是、當年其中一隊軍第26號團第5號軍咧，就嗰隊人咧就長留咗喺嗰個美斯諾村。 佢識個朋友喺嗰度當 美斯諾兵啊嘛。 咁我去到知噶嘛，咁就去到美斯諾村呢個地方啦，就係、是、最出名最長留落嚟。美斯洛村最出名最出名的那班孤軍留在那裡而是外面人最知道的城市一個城鎮不可以說城市就是那個地方去到的時候我第一感覺哇即兩邊都依然是茅屋草屋 落後的 落後的 那你裝束是怎樣 的裝束呢真的跟一般泰國人比較窮的泰國人的裝束是沒有分別的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你一去到這個鎮你所有的人，你見到個面孔真係中國人的面孔。所有有鋪頭嘅地方，走即係旅館、賓館地方或者商店地方，都係除咗泰文有中文。你同所有人講普通話，佢都識得同你講。你嗰個感覺係覺得，哇！呢班直情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俾人遺棄咗，抌咗喺度兩代，就係喺呢度落地生根，但係從來好似冇人理過佢哋咁樣嘅。咁我就去到揾咗一間旅館咧，就係佢啱啱嗰陣時先至新開一啲一間間房仔嘅旅館喺山頭咁樣，就去住。但係我揾到一間咧，就係一個段氏家族開嘅一個， 姓段，即係一段段嗰段。 冇錯啦，一段段。咁點解要揾佢咧？因為當年咧呢、這個家族嘅創始人咧，段希文咧，就係當年帶住呢隊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五號軍咧嘅一個總司令嚟嘅。 你说你愿望是捉紧一次，我说我愿望热恋多几次。若果想轰烈有一生不变，是否很讽刺？直喊得不厌。我说你像是专一标志，你说我像是花心专事，是非的真面是灰色一片。再豁出一次，让你我留在中和点，就算多危险，在这间零点一季节，去要我淡淡来到过，去要你默默承受我。 最着重是一心一意，最愤慨最恨是花心多变，是否这观念是不可改变，让天天相见就不懂欺骗。你说你梦内是只得一个，我说我梦内是多于一个，是非的分别是只差一线，再豁出一次来让我们留在中和点，就算多危险，在这得零点一季之去要我淡淡来度过。 系啦，歌名咧就叫做 中 和点啊，佢哋系 swing 嘅，咁啊啱啱咧就接到个电话啦，就系、是、阿梁生打翻嚟嘅，咁佢咧就话诶、喂阿云海讲紧嗰个啲古仔咧，有一出戏噶，叫《异域》啊， 系啱， 阿潮做噶， 阿潮 系 阿潮伟， 系啊。 咁啊，啱啱好 系啦， 就讲正啊，云海话喺金三角发生嘅一啲悲剧， 佢话好正噶， 套戏系咪？ 系咁，佢话云海都即系佢个古仔，佢话即系佢提议咗首歌，咁我而家咧就问啊，我哋即系，唉，非常之坚挺嘅 Calvin 咧，帮我哋系严重咁样地毡式搜杀紧嘅， 唔该晒 Calvin 啊， 唔该晒， 系啦，咁啊，今晚咧喺夜妈妈夜爸爸里边啦吓，咁啊有啊 Jason 啦，有彭城啦，今日有云海嘅， 系咁啊，云海 继续去呢、這个去到 金三角， 系啦，啱啱去到 青上到青来啦， 冇错啦，去到金三角美斯洛镇嗰度啦，咁、就揾咗段氏家族开嗰个宾馆住，咁我一定要揾呢间宾馆住，点解咧？就头先讲啦，因为佢个家族嘅创始人亦都系当时带住呢天二十六军第五军嘅总司令就系、是、段希文将军，咁段希文咧，咁喺嗰度落地生根之后咧，佢个仔两个仔，佢有两个仔嘅，同埋佢家族咧都留咗喺嗰度。而佢而家呢个大仔咧，因为佢段希文咧就一九八零年已经过咗身嘅呢、這个将军，就葬咗喺嗰个美斯洛嘅山头嘅，净系起咗个亭俾佢嘅。咁而呢个将军嗰、那个宾馆咧，就系佢个大仔开设纪念佢阿爸。佢有個小廳，裏面就係掛住佢爸幅相，講少少佢嘅歷史，但歷史一啲都唔多嘅，因為點解會咁呢？因為其實大家而家去到嗰個地區嘅時候咧，你直情感覺到一股氣氛嘅，那個氣氛就係佢驚泰國政府派人嚟 check 佢哋呢班人係咪繼續講緊呢段歷史，繼續講緊呢啲關於中國人嘅，因為其實泰國政府唔鼓勵佢哋講。 就係如果講係， 係啊，講又點啊？ 只係 會衰咩？ 唔鼓勵，同埋其實佢哋已經做咗好 多。點解佢哋唔俾講啊？ 因為佢哋呢段歷史裏面都係有問題存在嘅，因為同中國關係啦，同呢個台灣關係啦，同埋當中有幾多政治交易咧，同埋同毒品嗰度有冇關係咧？其實當中太多嘢。 你唔講唔代表唔知，唔知唔代表唔係。 但係個氣氛唔係個氣氛唔好咯，因為個氣氛其實有一樣佢哋係驚嘅，驚咩咧？佢哋呢班人已經落地生根咗第二代啦。咁如果泰國政府要佢哋即刻走咧，其實佢哋冇話唔可以唔走咯、 嗯， 一定要走咯。 即交換條件咁樣。 係啦，但如果佢要走，佢走去邊咧？佢翻台灣 唔得， 唔得， 翻去大陸 唔得。 咁你留唯有只係可以留喺泰國北部呢個小小嘅山區做自己嘅生意，或者可以話係 做你嘅生意 咯，轉一啲嘅生意。轉一啲嘅生意，所以咧，其實而家咧，佢哋喺嗰個山頭咧，當時我哋去嘅時候咧，成個美斯樂鎮咧，所有山頭都冇一個鴉片花嘅， 嗯， 全部種曬咩咧？種曬茶葉，希望將茶葉去外銷翻曬出去， 出國， 出國，咁， 嗯， 希望咁樣賺到錢嘅，咁，但係個問題 得唔得啊？ 就係唔係好得，甚至台灣人咧去到嗰度設立一啲茶廠。希望去將啲茶咧運到去台灣或者係大陸度賣，咁， 嗯， 個市場都係麻麻地。咁，甚至有啲人講添，就係話其實啲種過咁多年撚竹花嘅地，突然間種翻茶，咁啲茶裏 飲飲下都會可能 有冇罂粟咧？ 有冇啲 會唔會上癮咧？ 咁嘅成分咧，呢個都擔心㗎。 你有冇實地試過？ 我係買咗好多包呢啲茶翻， 有冇咁嘅根據㗎？ 但唔係，其實應該就冇事嘅。但係唔係，我又講一樣嘢咧，其實係人都食過罂粟嘅。 嗰啲麵包嘛， 哎，你又真係醒目啦，范翠。 係嗰啲 poppy seed 啊嘛。 係啊，其實嗰啲 poppy seed 咧，其實根本就係、是。根粟里面嘅种子， 种子啊嘛，啊即系你以前喺美国食嗰啲 bagel 啊，或者食嗰啲 muffin 都有。 你谂下，食完之后 好嗨啊， 个唔想翻学啦， 你应该上瘾地翻学咩？ 系咩？ 哎呀 ，Andy 知道咗，原来佢要翻学添， 唔应该咁。唔系咁，所以嗰阵时点解去到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即系凝重嘅都系。咁當時咧就好得意嘅，咁我知道段希文將軍已經去咗過咗身啦，咁就撞咗喺個山頭，咁我就去到嗰個山頭咧，就去揾佢個墳咧，就揾到嘅，因為當時亦都全部有個大嘅涼亭， 有人帶你去嘅呢啲係 咪？冇嘅，自己去嘅，自己去嘅，一路行上去自己揾嘅啫。咁去到嘅時候咧，有個好有趣、好有趣嘅現象嘅，就係、是、當嗰個墳地嘅前面咧。是有个咧着晒迷彩军装，戴住一个 匿埋咗嘅， 唔系，一着戴住一个军帽，企咗喺度。但系咧嗰个阿伯 系迷彩个环境，因为迷彩个坟先， 唔系迷彩个服装啊。我讲紧嗰个人啊，有个人喺度 咯。咁佢系想即系迷，佢系着住普通啡绿， 系啦啡，即系嗰啲系啦，即系总之系军装嗰只啦，就戴住个帽，之后咧攞手上面攞住个扫把喺度扫紧嘢嘅。咁一个嗰个阿伯咧，竟然系已经系九十几岁嘅阿伯嚟。佢呢個阿伯咧喺當地美斯洛啲人眼中咧係一個傻嘅 ，OK？ 你唔覺得？ 我唔覺得，因為佢咧， 眾人皆醉我獨醒。 你唔好笑得啦， 我唔係笑，我真係我覺得你唔覺得，因為我想聽呢個咩事啊嘛。 咁因為佢咧當年就跟住段希文將軍咧就 有流亡嘅， 係啦，打到嚟去泰國邊境，跟咗咁多年。咁而佢死咗之後咧，佢每一日啊，呢個人係每一日。着set軍裝，戴翻同一身帽，戴翻嗰啲勳章， 哦，即係佢放唔低， 放唔低，每一日都去翻嗰個墳前去打你段將軍嘅墳， 哇，好有感情， 同佢鞠躬，同佢斟酒，係每一日都會做，無論係落雨，無論係晴天，咁，我覺得呢個人其實係有情有義咯， 係啊，絕對 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全個鎮裏邊咧，直到。 因為可能啲嘢係細個啊嘛，同埋隔咗咁耐係嘛， 但係 佢都九十幾歲， 大嗰啲人咧，即係講緊，就算係嗰度啲老人家咧。都冇人敢做噶咯，淨係唯獨係佢一個人係咁做，即係紀念佢嘅，好似只係得佢一個咯。咁同埋佢點解要著住呢套軍裝咧？就係佢話佢要永遠記得嗰段戰爭嘅歷史，係佢唔可以，即係佢連佢覺得，既然全個鎮都剩翻佢一個係咁樣咯，咁既然係咁，不如佢都堅持佢繼續每日。 但 係 佢呢個地方係距離金石城喺金山角裏邊， 金山角裏邊直情就喺比斯洛村嘅山頭裏邊嘅。 咁，你有冇同佢傾下偈？ 有，絕對有。佢又好得意嘅，佢呢個人咧就。一嚟咧都唔知道我係邊個係咪先？ 梗係啦，大佬 就已經向我， 如果佢識你係邊個，死啦！係雲海，你翻嚟啦，又講呢句 咁樣，唔會 咁佢就已經可以一輪嘴咁講曬咧。而家金山閣嘅邊個喺度話事啊？自從段希文將軍死咗之後，而家邊個喺度爭權啊？ 哇！佢直情係 一本活字典喎， 直情喺度爆 料， 係啦，爆緊呢度啲秘密料喎。佢仲話嗱，嗰間屋咧而家就係因為咧，佢都講咗就係段將軍死咗之後咧就內控咗嘅，其實內控到咧其實已經好多個將底下嘅將軍 咧，你哋用咩文溝通啊？ 普通話講嘢嘅，全部佢哋用國語講嘢嘅， 唔係泰文， 唔係泰文嘅，唔使講嗰啲 冚緊掣， 係啦，嗰啲冚緊掣唔使嘅，唔使嘅。咁就一路同佢傾，佢就話咧，其實去到分裂之後咧，而家有勢力地，除咗泰國政府而家 in charge， 所謂 in charge 啦，真係 有權力去控制整個地區美斯洛村嘅咧，就係、是、一個叫雷雨田嘅一個將軍，係 阿、啊、雷將軍， 雷將軍，雷雨田 雷大將軍 係啦。雷雨田咧以前就係段將軍嘅手下嚟嘅，後來而家其實原則上咧係佢喺度有政治嘅勢力嘅、 啊。 而嗰陣時嗰、那個阿、啊、兵局兵伯伯咧就指住嗰間屋啦，嗱喺嗰間屋啦，指住山遠遠山頭一個別墅式，好豪華嘅、 嗯， 有曬衛星天線啊，有曬泳池啊， 好環境 喎、 啊， 好完全咯、 啊，好完全。個下邊係係啦，下邊係棚屋，上面嗰間係豪華別墅。佢就話呢、這個就係雷雨田將軍嘅。 咁佢同昆沙有咩关系？ 其实咧，嗰、那个情况就系咧，去到中期嘅时候咧，美斯洛村咧，去到中期，去到七十年代尾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唔止七十年代尾嘅啦，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咧，其实已经分咗两派噶啦。 嗯， 昆沙已经独立咗出嚟一派，但系咧，昆沙亦都系一个咧，点解昆沙会独立出嚟一派而成为咗另一添人咧？就系、是、佢有个历史背景，当年佢就系云南人嚟嘅。OK， 吓、嗯 啊， 昆沙人嚟噶。 昆沙雲南人，即係佢係中國人嚟嘅喎。 你聽啦，聽住啦，佢咧其實阿爸咧就係、是、中國人嚟嘅。 哦， 佢咧就喺佢阿爸係中國人之後咧，佢同佢阿媽咧結咗婚咧，佢阿媽咧就係、是、緬甸北部嘅少數民族一個叫鮮族嘅一個 女子， 高貴嘅即係有貴族血統嘅女子嚟嘅。 嚇， 咁就結生咗昆沙嘅，所以昆沙咧其實咧佢唔係真係叫昆沙， 唔 係 姓昆。 是一個 因為佢其實我哋係譯錯咗，佢叫 Queen 氏係嘛 ？Queen 氏 Chan 佢 Queen 氏 Chan 人哋真係好中國， 我以為叫昆沙， 係人哋真係中國 feel 嘅人哋咧，因為咧佢咧 Queen 氏 Wong 真名咧就叫張其夫嘅， 哦 Queen 氏張 係 張其夫，咁知道昆沙因為泰文， 昆沙就係鮮族裏邊嗰個名啦， 哦。 甚至佢阿爸都有个鮮族嘅名噶，佢阿爸叫 坤， 佢阿爸叫坤海嘅，系真噶。 你所以你就改呢个云海， 关事。 即系你系连埋嘅，佢又云南，佢又关事，跟住咧云海，跟住嗰又坤沙， 所以就叫云海系咪？唔系， 即系全部系关联嘅， 关联嘅。咁佢点解要去到后来要分裂咗两派？即系昆沙会独立咗一派咧？啊，不如讲开昆沙，昆沙本身咧 又弹开去讲地图， 唔系，我想讲翻点解昆沙本身系咁受人尊重啦喺个地方，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嚟嘅。佢对段将军咧，尤其是死前死后咧，佢都完全冇争个权嘅。咁佢只不过系好尊重地尊敬呢个将军，同埋佢系一个几服从上级嘅人嚟嘅、 嗯。 所以我去到嗰个段将军个墓嗰阵时候咧，有一盏俾钱去立呢个碑同埋个亭咧，第一个名就写住张其夫啦。 张其夫 系啊，但系啲人其实唔知道张其夫就系昆沙，其实昆沙就系张其夫咯。咁第一个人出钱嘅就系佢。咁後來咧，佢就分裂。點解要分裂呢？因為佢已經唔係個目標係要反攻大陸，冇嘅。佢完全唔係咁諗嘅。佢冇諗過仲要反攻大陸，佢冇諗過要光復大陸嘅。佢為嘅係咩呢？為咗佢阿媽一個遺願，就係、是、要，因為佢係鮮族噶嘛。因為緬甸北部個邊境咧，就係、是、成個鮮族地區少數民族。佢為咗咧要幫鮮族立國。Some place to dance. I know that there's a chance you won't be leaving with me. Then afterwards we drop into a quiet little place and have a drink or two.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still despise the same lies you heard the night before. And though it's just a line to you, for me it's true, I'll never seem so right before. I practice every day to find some clever lines to say to make a meaning come true. But then I think I'll wait until the evening gets late and I'm aloneLight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The stars get red and all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your perfume fills my head. The stars get red and all the nights so blue. And then I go and spoil it all by saying something stupid like I love you. I love you. Mr. Robbie Williams 加埋 Nicole Kidman Something Stupid 12:53 系咁啊！今晚系一个充满呢个大自然嘅气息嘅， 我觉得有啲神秘添啊！ 森林嘅嘢嚟， 系啊！继续咧，系1:25嘅夜妈妈与夜爸爸，你好， 啊你好，啊云海， 系 啊！咁啊呢个 讲到呢个鲜族， 鲜族， 昆山其实一半嘅血统就系鲜族嘅贵族， 嗯， 咁于是乎呢个少数民族咧，其实鲜族咧，喺东南亚的小众民族里面呢是出名什么呢是好战和好狠的。 即是好勇斗狠的。 是的你跟他打即是他未必惹你你要你一走跟我打呢即是死给你看的。 奋身之 事。奋身的、用任何可能一 支竹一齐。 一支竹就开始跟你杀的了。即是他们是好。 一只手指就捽死你那些是吧 你啊 你这样讲突然间我会 lost 的我会。不是那之后。咁所以點解後來佢個目標已經唔同咗咯？即係佢希望係達到佢阿媽當年嘅遺願，係可能希望幫到泰國緬甸北部嘅一個地區嘅鮮族少數民族咧立國，成為一個鮮族國嘅少數民族。 嗯、 但係呢樣嘢其實好難、 啊，好難啦、 啊。自從呢樣嘢開始之後咧，咁尤其是佢開始就因為個地區頭先講咧，俾人封鎖曬嘅咧，冇人救到佢，冇人幫到佢，冇錢，佢開始搞啲少數民族種鴉片、種罂粟花。於是乎就教埋嗰啲中國人種罂粟花。 哇！即係全教曬全部人犯罪噶 啦 噃。 但係可以咁講啦，當時嚟講，如果你佢哋唔係種罂粟，佢哋就死曬喺嗰度咯，即係幾十萬人就死曬。 咁種茶葉都得啦，你話佢哋而家都種茶葉。 咁但係你諗， 當年如果係種棉花或者種茶葉都或者， 但係你諗下，當年如果種茶葉唔係棉花，即係賣俾全世界，可能真係一噸唔知賣幾多毫子。如果種鴉片，佢哋賣咗嘅錢係一噸可能。近幾百萬，即係個相差實在太遠了、所以他哋先可以買到軍火，繼續同緬甸軍去打仗，同、泰國軍去打仗，一路捱咗咁多年去到第二、第三代啦， 都繼續種罂粟。 去到80年代中期開始就遷滅啦，啲罂粟，政府開始同昆沙又有協議啦，等等等等，咁、立國咧。就睇嚟都冇乜可能㗎啦， 即係其實真係搞唔掂佢㗎，因為佢真係自己嘅軍隊 啊，自己軍隊，同埋當時咧有啲人都訪問佢嘅時候咧都話，睇佢軍隊暴操啦、操練啦，你完全覺得哇，好似一隊真係正統軍嘅。 嗯， 而原來昆山嗰陣時有個座右銘嘅，就話咗咧，如果你呢班人全部係種鴉片人啦嚇，有自己軍隊啦、但係所有種鴉片同埋自己軍隊任何人啊，係唔可以掂一啲嘅毒品嘅，你只要食一口咧。 即刻殺！ 即刻殺！係啦，佢呢個軍紀係嚴到咁，即係話我哋去賣俾人哋食係佢哋一回事，自己人係唔可以食。 但係其實咁樣做係唔啱。 咁其實佢同拉登咁樣分別咧，即係佢都係一個自己嘅軍隊咁樣，但係只不過一個係恐怖活動，一個係販毒咁樣。 其實你可以咁講嘅，係所以點解我話一個中國歷史一個悲劇，中國人打中國人可以影響全球嘅犯罪活動咯。 就係 金三角。因為如果冇咗金三角啦，我諗全球嘅毒品市場係冇咗七成嘅。 哇，好紧 要、 啊！ 你都话啦，六十、七十、八十年代，金三角嘅毒品销向全世界系占七八成嘅全球市场、啊。 嗯， 如果冇咗金三角呢段历史咧，我谂即系吸毒嘅人数咧系会大大减少。 嗱，咁我哋目前而家嘅情况咧，就佢哋有继续都系咁样做嘅。 我哋又讲翻一路去到嗰阵时翻到啲乜嘢啦？咁可能去到美斯乐嘅时候咧，睇完日战将军嘅墓啦。就落到嚟嗰條村，當然我就其實我當時亦都係以一個扮成一個好純情小遊客嘅身份攞住個傻瓜機，就周圍好似扮遊客咁樣周圍去觀光啊 ，OK， 咁咧就去到邊咧就同人傾下偈，睇下攞唔攞到一啲以前嗰段歷史嘅資料。但係咧，我真係覺得我好彩嘅，我去第一個嗰條街嘅第一個雜貨鋪咧，我去買一杯嘢飲啦嗰陣時，坐喺度。咁咪同阿婆傾開偈，一個阿婆80多歲嘅啦，一路傾下咧，我諗佢 sense 到嘅，即係佢感覺到啊呢條友都唔係嚟旅遊嘅，係嚟攞料嘅。 佢咧就直情坐埋张凳喺隔篱，就开始同我讲。佢开始同我爆料，咁我当时心谂：哇，呢个阿婆真系好好啊！ 知道心声 啊！你有冇带录音机录嘅呢啲？ 冇， 冇嘅，就咁记。 因为当时唔系好敢，因为实在太多敏感嘅嘢啦。 几时啊？嗰阵时几年前话？ 四五年前咧，吓嗰阵时你原则上都系安全嘅，但系个问题，一阵间我会讲俾你听，点解后来我都知道真系非常之恶劣嘅，因为依然系。大部分嘅情況都會喺嗰度出現嘅 ，OK， 係一間先同你講點解。咁去到嘅時候咧，咁阿婆咧靜靜雞同喺度密針密針密針密針，佢仲要係咧一路一路同我傾啦，一路咧隔離係唔準見到人行過，驚俾我俾人知道我同佢講緊嘢。咁又講咧，一先知道原來咧佢個老公咧就好多年前死咗噶啦。咁咧佢老公咧原來就係邊個咧？原來佢老公咧就係段希文總司令嘅秘書。是私人秘書， 知道曬好多嘢， 佢知道曬好多嘢。 枕邊人， 咁佢仲話咧，佢當時咧仲有一沓沓咧，佢個老公嘅秘書寫嘅記錄嗰啲資料，一沓沓一沓沓咧，就喺泰國政府同八十年代去到同佢哋合，即係可以話唔係合作啦，即係話八十年代去到同佢傾，就可唔可以即係統治翻呢個地區，唔好打仗啊呢樣嗰樣時候咧，佢就驚呢啲檔案係會俾泰國政府沒收咧，就喺嗰個屋企咧一路燒曬呢啲檔案。一沓沓一沓沓国民党的历史档案，私人秘书写低的东西全部烧晒。咁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其实唔单止系呢啲历史档案，我哋每一家人喺度烧。而以前喺呢度起咗好多间嘅中文学校教国语嘅，即系下一代系喺度学国语嗰啲学校咧，就已经系俾泰国政府咧完全 洗晒流， 接管晒咧，变咗做泰文学校嘅。 哦， 咁所以一去到嘅时候咧，我当时已经觉得，哎呀！已經好似遲咗啲嘅啦，已經。咁我其中一朝早我就去到嗰個學校去睇啦，我想睇翻以前中國人喺嗰度開個學校係點樣。咁當然啦，嗰啲中國國旗冇咗，完全所有嘢都冇咗，剩翻個泰國國旗，仲要喺度奏緊泰國國歌。 哦，即係想洗走啲， 洗走曬所有嘢。 之後咧，一切嘅歷史都要靠曬你啦。 咁啊唔得，陳明海，咁又好大。好大重任嘅、 啊，我哋仲有一個小時嘅，咁如果你好有興趣同阿文海或者同阿 或者你去過 行程話，Jason 一齊傾下呢個昆沙啊，嗰度咧1872388，1872311。